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电影《董存瑞》的录音剪辑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。 5月，在察哈尔抗日根据地董存瑞家乡附近的一片桃花盛开的小树林里，乡亲们正在欢天喜地地欢送新入伍的战士上前线，准备大反攻，彻底打垮日本帝国主义。这时候，一个手握步枪，枪头上挂着小红绒球，头戴儿童团西瓜皮帽子，腰扎不相称宽大皮带，皮带上挂着日本子弹盒的少年民兵，他远远地躲在树丛后面，望着欢乐的人们，又是羡慕又是苦恼。他就是董存瑞，小名四虎子，那年他只有16岁。紧跟在他旁边的是智振彪，也才16岁，是整天和四虎子粘在一起的小伙伴。 听说开完了会就发军装，新的2套，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，一看38，你少说2句好不好？我心里也是急呀、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，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，不到年龄，还当不了个战士。还当不了个战士，你有胆子没有？ 什么胆子？ 你要是有胆子，咱们就给他个2头进攻。你呀，再去找王兵同志，我就找那个赵连长。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。 你跟他蘑菇，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。你说，王兵同志，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， 您是了解我们的。自从我们当儿童团长的功夫，您就领导我们。您 对 对呀、 哎，就这么办了。 好， 告诉王平同志，再不让咱们参军了，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。抗日救国，咱们也有责任嘛。他要不答应，就跟他蘑菇。 什么？ 蘑菇？ 于是，智振彪缠上了区委书记王平同志，董存瑞则紧紧跟在赵连长身边，泡起蘑菇来了。 连长，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，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？啊？别笑我，连长，咱们说真格的，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？这不要紧呢，到了队伍上，在您领导下，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。 别蘑菇了，这我说不行就不行。 呵，你也太有点 主观是不是？ 不了解，不敢批评。可您就不行灵活点，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？给您当小鬼，哎，心不发电也干。您说呀，点个头。 哎，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？ 报告，董存瑞，小名四虎子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？ 我是四虎子，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？不行啊，说破了嘴也没用。 报告，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。 就在事务长向赵连长报告的当口，智振彪告诉董存瑞，他那边吹了。一听这消息，他的倔劲儿上来了，他冲到赵连长跟前：“ 你要不要吧？现在是一言为定。”“ 好，一言为定，再长2年再说。”“ 再长2年，再长2年，日本鬼子早完蛋了，我参军就白吃饭呢。”“ 可你现在参军，不也是白吃饭呢？” 啊？ 干什么？要不要拉倒？用不着喊他人。告诉你吧，八路军有的是，你们这个连呢，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，我都不来了。志彪，走，我跟着全爷告奶奶的。 这个小家伙。 是战士，加油！加油！ 加油！摔跤场上，民兵小李正跟新战士牛玉和在争着胜负，人们都在呐喊助兴。董存瑞和智振彪看得也挺认真。 民兵加油！ 民兵小李被摔倒了，董存瑞替他十分惋惜。 哎，笨蛋，真愣让人家给摔了，够多窝囊。 来来来来来，民兵同志，起来，来继续第二叫。 算了，咱是笨蛋呢。 怎么回事？ 四虎子，咱们走吧。 乡亲们，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，以武会友，不在输赢。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，少扣帽子。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，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，瞧不上别人，自己是骡子是马的，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溜溜是怎么样？ 好啊，看你的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 哎，四虎子，小同志，小同志。 董存瑞冲上前去，穿上搭脸就跟新战士牛玉和拧抓起来。董存瑞已经一连被摔了两跤了，可他还不服输，拍拍灰接着再摔。董存瑞的姐姐心疼的跑来叫他： 快兄弟回去吧，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？ 四虎子走吧，几个大姐 摔不了人家，还挨不了人家摔啊。 算了，收摊吧，四虎子，该结束了。四虎子，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。 三交两胜，我还可以摔他一跤吗？董存瑞毫不气馁的又和牛玉和继续摔起来。牛玉和因为长时间的抡动董存瑞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最后真的被董存瑞给摔倒了。 四虎子，有两下子啊！ 呵，得了，王平同志，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。 来来来来，拉拉手，认识认识。 我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。 我见习八路董存瑞， 小名四虎子。哎，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。啊， 哼，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。 神气儿啊。 出发了，赵连长向挤在村街上送行的人群招手告别，他也特意向跟他蘑菇过的四虎子招了招手。这时候董存瑞悄悄挤开人群朝田野小路上走了，智振彪赶紧追上了他。 四虎子，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，有担子用。 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，可能算个老几。哼，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，好的甭提了，可一跟着提参军，呵，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，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、标准呐、条件啊，哼，真够你使一辈子的。唉，什么喜欢不喜欢呢？干脆扯淡。 跟在他们后面的区委书记王平说话了。 啊，背后捣鼓说怪话，这算个什么蛋呢？啊，说呀。嗯、啊、 没话说了。 董存瑞和智振彪两人，你捅我一下，我捅你一下，笑了起来。 别腻歪了，该回家了。过两年呢，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。我知道，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什么呢？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，早着呢。你瞧，打完了日本呢，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。到那个时候啊，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？王平同志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，参加大反攻。 有意思，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。对，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。啊， 王平同志，我实话跟您说了吧，一句话，不愿干奸细八路了，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，枪炮子弹，大打大干，走南闯北，东游西转，又光荣又体面，哎，就甭提了， 太棒了。 哦，好啊，大打大干，走南闯北，东游西转，光荣体面。这样的战士啊，啊？ 怎么，还是不够条件？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？ 不全在年纪，小伙子，还在脑袋里的思想。 哥，别逗了，王平同志，又出来个思想了。 哎哎，思想，你先别瞪眼。如今单凭这一点，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。生气也没有用，别着急，还要好好的见习。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，得要好好的锻炼。比方说，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，他是为了谁去作战。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霸举进攻，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斗争。正当区小队护送乡亲们转移到东沟的时候，侦察兵发现在东沟也有敌人埋伏着。王平同志立即做了新的部署。 这能吓住谁呢？鬼子在山外边，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，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，没便宜给他们。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，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。区小队，跟我来。天亮以前，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，把进来的鬼子截住，掩护乡亲们突围。一个钟头之内，就是打胜了一个人，也不准撤退。准备行动， 王平同志，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？ 不，如今担子再重，也要自己挑起来。有咱们战士在，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，还嫌太早。 山下的敌人正准备向山沟奔来，王平同志带领着区小队的战士们匍匐在山坡上监视着。这时候董存瑞跑来了。 哪一个？ 我，四虎子。你来干什么啊？ 嗯， 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。 送吃的？ 嗯，是啊。不信您瞧，没拉客官呐。 你， 哎呀，什么时候？你怎么还送吃的呢？山底下就是鬼子。 呵，鬼子又怎么样？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。 王平同志看着董存瑞举起他手中的步枪，心情十分激动。可是战斗即将开始，他怎么能让个孩子留在这里？ 好了好了，就算送吃的来了，收下了，走吧。 上哪？ 跟乡亲们撤。 不，我跟你留在这儿。 为什么？ 打鬼子啊。行了，王平同志，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。 你 鬼子， 快走， 鬼子来了。 凶恶的敌人向山坡冲了上来。 王平同志，我不怕死，让我留在这儿吧。 四虎子，咱们这是为活着。 王平刚投出一枚手榴弹，自己就受伤倒下了。 王平同志，快点！ 王政委。 王同志， 别哭啊，我不行了，别耽误你们了，走吧，都走吧，走啊。 跟鬼子拼了，王平同志，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。 别说傻话了，好孩子，好好活着。 王平同志， 四虎子，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，想法替我交给党，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。 王平同志，王平同志，王平同志。 区委书记王平同志倒在董存瑞怀里，英勇的牺牲。董存瑞对敌人的憎恨燃烧到了最高度，他要为王平同志复仇。反扫荡以后，一天深夜，董存瑞推开了姐姐的房门。 大姐， 怎么？你还没睡？ 大姐，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。 四虎子，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，你简直变了。 是变了， 可你才多大呀，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。 我算什么男子汉？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？ 四虎子，你今年才16啊。 论虚岁我都17了，是男子汉了，可我…… 不要说了，好兄弟，睡觉去吧啊。 大姐，我明天就走了。 上哪儿去？ 参军，跟知人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。 什么？死虎子你 小点声，别让二老人家听见。 死虎子，好兄弟，不行，你受不了那苦啊。 大姐， 别难受，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。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，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。 好兄弟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等再长两年啊。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？大姐，我走了，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，多替娘操点心，拉扯着弟弟妹妹，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。 董存瑞和智振彪一块儿终于找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队，接待他俩的是一位连指导员。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，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。 收下我们吧，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，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。 呵呵，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。啊，董存瑞同志，说实在的，你今年到底十几了？ 17。 17？属什么的？ 属小龙的。 属小龙的，那咱们得算算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四蛇。哎，不对呀，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。 17。我们那儿都这么算。 哈哈，都这么算，都撒谎，都跟你是一个个性。 报告指导员，我要给人民服务，用不着跟你撒谎。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，属小龙的17。 偏巧这时候赵连长和牛玉和走进了连部。 啊哈，感情是四虎子。哎，这可是冤家路窄啊，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。 燕西八路同志，你好的。 怎么，你们早就认识啊？ 呵呵，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。哎，怎么不开枪了？ 还有点个性呢 啊，刺儿头啊。啊，来胡子坐下。好了，四胡子，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，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。 怎么了四胡子？ 王平同志他牺牲了。 董存瑞痛苦地掏出小皮夹。 王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。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。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，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。 董存瑞从赵连长手里接过王平同志的小皮夹，放进口袋。参军了，董存瑞和智振彪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，扛着38步枪，兴奋地在队伍里走着。他在想，刚参军就赶上打仗，一定得让这杆枪好好开开荤。可惜子弹才只有10发，也许班里没发足数。不对，怎么老战士们的子弹袋都是鼓鼓囊囊的，那足足有200发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看着看着 董存瑞跑出了队伍。 没这么欺负人的。 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 干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 怎么回事？ 李丁，李丁， 你有总的命令没有？ 报告班长，我有事找连长。 有事找我？现在是行军。 连长，你给我们断断。 现在是行军。听我口令，好枪，如烈， 如烈，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。 哎， 你瞪什么眼？ 晚上，在班务会上，罗班长在主持会议。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，整个的是无组织、无纪律。 战士王海山发言了。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？ 马马虎虎，稀稀拉拉， 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。 王海山同志，发言不要带刺激。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。 没说的，同意。没意见。 怎么拒绝批评？ 那就先整整态度。 牛玉和也觉得王海山说的不合适。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。有什么意见，闹什么情绪，找连长要谈什么，一五一十讲讲啊。嗨，俗话说，窗户纸不通不透，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。你这么一说， 发言简单点儿。 完了， 报告，是不是请郑振彪同志谈一谈？ 我， 郑振彪同志发言。 是这样。四虎的 不要叫小名，革命同志嘛，叫大号。 对，董存瑞同志。我看他没有什么呀。 完了，大胆揭发，不要包庇，帮助同志嘛。要保证战斗胜利，就一定要搞通思想。 一直不说话的董存瑞激动地站了起来。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，为什么一样八路军给两样待遇？都是革命，怎么有王有后？ 怎么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？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，就十发子弹，让我们打个什么仗？嗨、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，看吧。 董存瑞和郑振彪一看，原来老战士们的子弹袋里，除了正中放着两排子弹以外，其余装的全是高粱杆和小木棍。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。我说董同志啊，你的庄稼活不善呐。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，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，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。革命部队嘛，早就说了，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，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。好好锻炼吧，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？ 董同志啊，先别嫌子弹少啊，真到了战场上，保险手不打哆嗦，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，就不错了。 好说，王同志，真刀真枪的咱见过，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。 罗班长，准备出发。 战斗中，战士们对准肆无忌惮进犯的敌人，瞄准射击。董存瑞 兴奋的一发接着一发的狠狠射击。 四虎子，打了几个了？ 什么几个？子弹，子弹。哎，没了。 被打退了，我军战士们在收拾胜利品。罗班长正在登记班上每个人的缴获品。 四虎子，溜溜吧，来呀，溜溜啊！ 小溜子，还是你溜吧，骑马费劲儿啊，可没有放枪痛快啊！王海山。什么态度？ 继续登记。宁玉和， 小盒子弹三发，手雷弹两个，打死打伤鬼子，情况不明。 干脆说了吧，你也是毫无收获。他手底下的鬼子啊，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。 你别给他拉客观。王海山，咱也没吹大话，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。消耗子弹三发，手榴弹两颗，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。小意思啊。 指针标 哟， 坐着说吧。 打了子弹四个，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。 缴获 一把刺刀。 董存瑞，董存瑞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董存瑞， 董存瑞就是一句话不说。连长把他叫到了连部。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？ 几发？ 九发。 大点声。 九发。 哈哈哈，九发。打死了几个鬼子？缴获了几条枪啊？啊？怎么不吱声？ 报告连长，我错了，书上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 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呵呵，痛快呀，放啊放啊，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。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，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，这是革命战争。 报告连长，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。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？你是个革命战士，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。 嗯，还不服气儿呢？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？ 好了，别哭了。在战场上，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，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。再说，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。 处分我吧，是错了，没说的了。 处分了你，你就是好战士了。 就会出天抹泪。 看着董存瑞在哭，连长打心眼里心疼他，赶紧把自己的手绢塞给他。董存瑞挨了批评以后情绪很不好，他一个人坐在村外小土坡上，又难过又委屈，心想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，心里的话可以和他说说，那该多痛快。可一抬头，他 看见了赵连长。 还窝火呢？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？啊？说话。 有点。 干嘛有点？是啊，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。别不服，要是在那些财主家，像你这么大的，还真没离开奶妈子。 报告连长，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。 对呀，革命是清心乐意的，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。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，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。 什么劲儿？ 革命劲儿呗。 可你要知道，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，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。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，就心去泄了气儿，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，可以说不定。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？ 为人民服务。 这个革命的劲儿啊，就是人生的宝贝。人要是没有了它，活着没有作为，死了没有价值，白来一世。想想王平同志，还有那些英雄，就是死了，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。好了，有空再聊。四虎子，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。 连长。 嗯。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？ 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呀、啊、和王平同志一样，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，没啥，行了。 好啊，四虎子，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。 赵连长的话深深打动了董存瑞的心，他从中理解到，作为一个真正的战士，是不能光凭一股革命劲儿硬干的，他必须认识到革命的真正意义，懂得自己在为谁作战，这样他的革命劲儿才能持久，才能无限忠实地为人民服务。董存瑞在加强锻炼，他学政治，学军事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。1945年8月，在中国人民的铁拳打击下，日本法西斯终于投降了。广场上，军民欢庆抗日胜利，年轻人们扭着秧歌，老汉们打着大鼓，董存瑞张开两臂，领头唱了起来。战士们又聚集在大树底下，畅谈着各自的打算。 哎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回家还是干什么？啊？ 算了吧，我参军才几天啊，连个小功都没立上，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。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，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。 别担心的，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，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。啊， 班长呢？ 服从组织分配。 怎么，老婆又来信了？ 来了。 董存瑞看见牛玉和手里拿着一封家信。 不用说，你是回家了啊。 胜利了，该回家了。庄稼人嘛，得回老窝了。 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。 和国民党徽的飞机一架架接踵而来，他们疯狂地俯冲投弹。 卧倒！ 一刹那，整个村子四处爆炸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大人倒地，孩子奔跑。董存瑞奋不顾身地在火中抢救着孩子。村头上又有几座新坟落了土，连长和战士们沉默哀痛地走向老人和孩子们。 打败了日本鬼子，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。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，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，蒋介石就收编他们，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，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。同志们，看看那些孤儿，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，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，他们依靠谁？依靠你们。同志们，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。 国民党的进犯激起了董存瑞的无比愤恨，他在班里请了战不算，又冲进了连掩蔽部找指导员和连长来了。 什么事情？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，这个我的党费。 你的党费？ 我的党费收下吧。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。 我早就该是了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？ 这怨谁呀？你早就应该申请， 现在也不算晚呢。收下我的党费吧。 这也太简单了。 我要什么复杂的？我历史没问题。 历史没问题，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。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。 党知道哪儿，我走到哪儿，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。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，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。 这个带来了。 哎，我说四虎子，你真不简单呐。 我知道不简单，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，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。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，就要参加党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，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 山头连续爆炸，烟柱直冲云霄。罗班长带着全班战士守在战壕里，严密地监视着敌人。 兔崽子们，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！ 班长，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，揍下去，能不能反冲他一下？ 干什么？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。坚守，知道了。 看准了机会，能更多的消灭敌人，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？ 灵活？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？ 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 敌人怎么战斗？向七连阵地冲锋了。想突破七连阵地啊，注意警戒，我去报告连长。 连部， 罗班长向连部报告的电话还没打通，又一股敌人冲了上来。董存瑞急了， 这种命令向七连迂回， 马上用。长官，连部请先长。 班长，形势已经来不及了，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，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。 不行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。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。 班长，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，七连阵地丢了，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？ 班长，应当主动出击啊。 下命令吧，班长。 下吧。 快点， 下命令吧。 下命令吧，班长。犹豫什么呢？守着这还不是白眼敌人炮轰？班长，给我几个人，我带过去。 住嘴！谁要是再多说一句，我就要执行纪律。 班长， 何瑞，我可提醒你，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。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，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，考虑考虑，这样你怎么入党？ 王海山刚说完，敌人又向七连阵地冲了过去。董存瑞坚持出击去支援七连的意见。 班长，七连阵地丢了，我们要不要负责？ 住嘴！我是坚守前哨阵地，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，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，你看你。 班长， 罗班长受伤倒下。董存瑞愤怒地看着冲上七连的敌人，立即跳上战壕，做出了果断的决定。 一部分同志留在这儿，照顾班长守住阵地。支阵兵刘玉和、孙大旺、刘烈，跟我来。走。 由于董存瑞在敌人背后出击，使敌人大大慌了手脚，这场战斗获得了意外的胜利。可是罗班长却固执地认为，这是董存瑞违反了组织纪律，怎么办呢？到连部找连长和指导员评评吧。智振彪怕董存瑞受处分，就一口咬定是他出的主意，所以跟着班长来到了连部。 坐下。 是。接着说吧。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，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。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，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。 好了，他说的全对吗？ 前半截全对，后半截 坐下说，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，整个是典型。董存瑞是协同，施振彪是主谋，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。 什么厉害？ 纪律，给他们纪律处分。当然我也要检讨。您知道董存瑞跟施振彪都是好战士，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，这个我有责任。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，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？ 当然。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。 董存瑞冲进了连部的屋门。 不能处分施振彪，连长逐步我吧。 死的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，是我带他冲出去的。 先等一等。 嘿嘿，这问题复杂了。 罗部长，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？ 我不是我。连长，我做的我当，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，为了全县的胜利，您也会冲出去。 到底是谁？ 我。 嘿嘿，这个叫我难办了。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，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？啊，瞧瞧，董存瑞同志，由于你们自觉的、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，巩固了七连的阵地，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，彻底的歼灭了敌人，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。 连长，奖章不能给我，就要给四虎子。 怎么给我？志振彪，这要给你呀、 啊！四虎子，你是主谋，我是协从啊！ 你怎么了？主谋是你，我是协从啊！ 到底是谁？是四虎子。不，刚才我是怕他。您知道，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、无纪律，不能参加党了，所以 谁说的？ 哎，可是怎么样了？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，不是全班都有。 全班给李基提供，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。 躲在门外的全班战士笑了。牛玉和冲着王海山表示了他的意见：“ 同志，也没你的份儿。”董存瑞同志，带上吧。 庆祝你双喜临门，对，已经批准你入党了。这，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。 经过战争的严峻考验，董存瑞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，现在他已经是班长了。1948年，我人民解放军在向蒋介石匪方大举反攻过程中进攻隆化。夜晚，董存瑞带领着牛玉和、智振彪来到隆化中学敌人的核心敌工事铁丝网外边，真他们任敌人的数着敌人的碉堡群。 19 22 23 24 25， 他们勇敢地摸了敌人的哨兵，他们还发现了在一个小土堆下的暗火力点的暗。回到连队，董存瑞他们把侦查的情况向原来的赵连长、现在的赵营长做了汇报。 董班长，根据你们的侦查，拿下隆化中学有什么困难？ 这有什么困难？两个师战斗，咱们的大炮一开火，他的碉堡全垮，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。 不是，没有大炮。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，一中我们要集火力轰击台山，消灭隆化敌人的制高点，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动起攻击，不让一个。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。 对，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。登台比武，选爆比武队长。比武怎么样？争取做爆破队长吗？ 没问题。 在一座破庙里，全连战士展开大会，战选举爆破队长，教导员、营长都在台上，连长在主编室会议。 会议，王海山打着我们班长，飞出去！ 大家坐好，大家好。 现在继续开会，进行最后一项。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，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。 二排长就是原来的罗班长。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，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。 沉住气，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。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。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，特别是董存瑞，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。 你也不容， 这不成问题。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，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，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，这就不在话下。 简单点， 一句话，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，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，我拥护谁？不偏不向，董存瑞。王海山也是好样的，他们俩差了多少？ 不多， 一点儿。可咱们解放热河，攻打龙化，选拔爆破队长，互相协同，团结立功，彻底保证胜利，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。 报告，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，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， 吓死了活情报， 是我干的事，这怎么能怨？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？要不要负责？ 报告，要负责。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？ 报告，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，吸引敌人火力，掩护我们往下撤，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，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。 对，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 没有。 这还有什么说的？ 有，六班长当选够条件，可他的战士有问题。 谁？ 牛玉和，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。 谁不知道啊，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，刘伟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。 王海山同志，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？ 变老问题了，变不了。变，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，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，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。 可以，应该总结一下。 来，快， 老牛， 快， 老牛，快！ 好吧，那就念念这封信。哼，怪事，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。 说着，牛玉和走上了台。 不错，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，也是从前的，可不是现在的。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。亲爱的老牛同志，笑什么？是亲爱的吗？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，怪想的。今天接到我的信，一定别扭吧？别用老眼光看我了，过去是我糊涂，看在夫妻的情分上，原谅了吧。老牛同志，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，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， 念吧念吧，主要是这儿，你们听，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。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，咱们家分了15亩地、3间房、1头牛，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，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。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，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。希望你安心打仗，彻底消灭蒋介石，建立新中国，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。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。这次解放荣化，我要立功，还要争取入党。党，请党考验我，谁当选？ 全体通过。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，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。 接旗以后，董存瑞又分别任命了突击组长、支援组长和火力组长。董存瑞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出击。赵营长终于发话了：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，6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，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3面火力的阻击，伤亡很大，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。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。 命令好下，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。 要是完不成任务，不回来见你。 要回来，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。是党对你们的信任。3点30分，全团发起总攻，占领龙化中学。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。 一个个英勇顽强，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土崩瓦解。离总攻时间只有5分钟了，刘玉和正要冲出战壕去炸敌人的一个大碉堡。 班长，我去收拾他。 不行， 你看这么大的碉堡，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？给，是我这个。 哎呀，我的好班长，来个双料，双料，立功，入党，入，刚是在刀刃上， 志彪，准备掩护， 你坐好，准备冲 啊！ 董存瑞的炸药架子冲了上去， 我刀。 伸出了敌人的机枪，为了保证总攻的胜利，一定要把这个暗堡消灭掉。董存瑞愤怒极了， 炸了他，掩护我，肉的炸油架子，什么 和同志入党，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。 说着，董存瑞掏出了王平同志留下的那个小皮夹子，交给了志振彪。 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，四虎子，让我去，听我的命令。我要是完不成任务，你一定要把他炸掉。 烟雾中，董存瑞夹着炸药包跳出壕沟，迅速地向桥底奔去。暗包在他头上不停地吐着火舌，因为没有炸药架子，他把炸药包往上放够不着，往下放离桥太远炸不着，往河堤上贴贴不住滑下来。最后他焦急地用冲锋枪猛击河堤，想在高处打一个能放炸药包的地方炸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大队就要冲上来，可敌人桥上的暗堡仍在射击。我一排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倒下，又一批冲上来又倒下。 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。 董存瑞瞪着睡烁烁发光的双眼，竖起锋利的剑眉。有了，他用左手托起炸药包举到桥底，用右手拉开了导火索，他在桥下昂然而立。导火索急速地向上燃烧，为了击溃敌人，为了赢得胜利，董存瑞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导火索燃尽炸药包，一声巨大的震天撼地的爆炸声之后，桥形暗堡被粉碎了。红旗飞舞，龙化中学攻下来了。舍身炸碉堡的伟大英雄，中国人民光荣的儿子董存瑞，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。听到的是电影《董存瑞》的录音剪辑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